补皮裤，一出门走七步，拾了块麂皮补皮裤，是麂皮补皮裤，不是麂皮不必补皮裤。